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17集。他娘曾经承诺他向伽蓝要了窍，但当初他去柳州找夏侯佩，却无人知道死在北市的那个就是夏侯佩。当时他还以为夏侯佩糊弄了他，但现在看来，夏侯佩很可能只要了一个窍，而那个窍很可能根本没有去支援夏侯佩，并且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免过了伽蓝的追责。所以只要知道找到夏侯佩的文书，就能找到那个窍，就能知道到底是谁害了他娘。迟燕好半晌没说话，等夕阳快下去了才垂着眼睛问道， 已经死掉的人那么重要吗？比活着的人还重要吗？ 夏侯炼愣了一下问， 什么意思？ 他扭头看迟燕，迟燕眉眼低垂，睫毛的阴影落在眼睛里，显出他不常有的深沉来。迟燕没再说话，只是把夏侯炼引到山洞里，拉开地上的藤蔓，一个半人高的黑幽幽的山洞现出来，像一只野兽深不可测的嘴，等着喝血吃人。 黑面佛是空的，暗毒库在黑面佛的肚子里。 迟燕说， 原来住持是从这儿上来的。 夏侯炼说， 你怎么不早说啊，害得我每次都爬那么久的山。 原本你不能进去的。 迟燕小声说， 可是。 他抬起眼来看着夏侯炼，大而黑的眸子恬静又安然。 只要是你的愿望，我都会帮你实现。 夏侯炼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干巴巴地道了声谢，躬身就要进去。迟燕忽然叫住了他，问道， 小炼，你想做住持吗？ 夏侯炼回过头疑惑道， 做那玩意干嘛？我可不想当个秃子成天敲木鱼念经。 迟燕不再说什么，放下了藤蔓，山洞里顿时一片漆黑。夏侯炼掏出火折子，呼的一吹，火腾的一下就窜起来了。夏侯炼在原地站了会儿，想方才迟燕说的话，他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迟燕是个没有愿望的人，所以把他的愿望当成自己的愿望，可这样好像欠了迟燕什么似的。荷包里的耳贴忽然变得沉重起来，他忽然想起来，他从没想过要给迟燕带什么玩意儿。唉，算了。夏侯炼不再想那么多，专心下台阶。下了不知道多少个台阶，起码得有100来个。面前豁然开朗，原是一大片空地，摆了一溜的大桌子，上边摆满了瓶瓶罐罐。夏侯炼走了几步，脚下忽然有个圆滚滚的小石子，夏侯炼捡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个小药丸。周围的石壁下摆了好几盆花草，中间有一株花，没有叶子，单有一朵8丈大的红花，层层叠叠的细长花瓣向里面蜷曲着，像沾了血的獠牙，看着有种说不出的妖异。这地方该不会是住持制饮药的地方吧？夏侯炼一边打量一边想，他有把这儿都烧了的冲动，免得住持继续祸害人。但想了想还是作罢，毕竟他是来查文书的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。前面忽然传来细细的呻吟声，夏侯炼忙吹灭了火折子，摸着黑往前走。呻吟声越来越近，前面那个山洞有烛光闪烁， 夏侯恋猫着腰走过去，瞧见贴着石壁铺了一排铺盖，约有数十个，上边躺满了人。他们脸色都清清白白，嘴巴半张着，有的还能发出点细碎的呻吟，有的已经没气儿了，看样子命不久矣，夜已死了一大半了。夏侯恋走过去，竟看见几个熟面孔，有一个是去年叛逃的刺客，被秋叶抓了回来，后来就没影了。夏侯恋还以为已经被斩首了，没想到在这儿。夏侯恋并不多做耽搁，继续往下走，再下一层果然就是暗毒库了。比人还高的书阁密密麻麻摆在地上，两个书阁之间仅仅能容下一个人行走。他大睁着眼睛，在布满灰尘的卷宗中查找，终于中间的书阁上找到迦楼罗的卷宗，里面全是关于历代迦楼罗的资料。他翻到最后，果然看见了夏侯佩的画像。这画像不知道是谁画的，除了脸蛋，简直没一处像夏侯佩。画上的女人眉目灵动，嫣然浅笑，像个不谙世事的闺阁少女，哪里像杀人如麻的迦楼罗？可夏侯恋抚着那小像，眼眶还是发红。他用力抹了把眼睛，将卷宗往后翻。卷宗里记载了夏侯佩每次刺杀的经过，从12岁开始，一直到35岁。夏侯恋直接翻到最后面，想看夏侯佩最后一次战役，却发现那一面已经被人撕了，只剩下一点叶根夹在书缝里，像一排泛黄的牙齿。其实夏侯恋早就预料到了，只是不甘心，抱着一点微末的希望。如今这点希望就像指缝里的沙子，一下子都随风溜走了。夏侯恋原地待了半晌，往前翻了几页。乾元28年夏四月丁巳，青州，大雨，迦楼罗于城南大街斩杀曹邦叶秀。乾元27年秋七月丁未，百尺崖，雨，迦楼罗于贺氏牌楼斩杀贺家家主贺坤。乾元27年夏六月甲辰，陶渚，大雨，迦楼罗于武家村追击君子刀二当家穆青，遇十人围堵，尽杀之。夏侯恋连着翻了几页，从乾元26年开始，大雨大雨雨雨大雨，全是雨。原来那个人早就想要他娘死。青州临海，四月最为多雨，百尺崖临海，夏秋之际常常暴雨连连，陶渚亦然。那个人故意令他娘雨季前往刺杀，就是想要加重他的伤势。到底是谁能有权力分配伽蓝八部的买卖？是谁？夏侯恋的头一阵阵的疼，他知道那个答案。那个漆黑的影子在他脑海中浮现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清晰。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夏侯佩是伽蓝第一刀，他从未背叛过伽蓝，为什么？他又翻回了画着小象的那一页，页角有一行淡淡的墨迹，写的是画者之名，几乎看不见。上面写的是噬心。夏侯恋的手在颤抖，卷宗仿佛有千钧之重，几乎让他捧不住。肩膀忽然被拍了一下，夏侯恋猛然一惊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